悠悠着，真爱为你送，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就算多了个牵绊，因为你给的很坦然，从不担心我要了怎么还，我早已不管，就算别人喜欢冷的时候就可温暖，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两个人缓缓地踮起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笑还可容易满足，轻轻的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 想，我。

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邻居生的小孩想他，日子过得不快不大，有时候乱说话不好，但歌词生活也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热爱游泳。未来蔚蓝的绿色，趴在那里都会热，很冷很冷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蔚蓝蔚蓝的绿色，换来心情也活着，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在唱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蔚蓝蔚蓝的绿色，趴在那里多会热，和你和你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 太多拥抱阳光，偶尔的眺望下来。